随来往的人潮，忍不得我也 倔强，对我说，永远有。

出的每一封信都是你离开的原因，你离开我就是旅行的意义。